净啥都是了。 这哭上了，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也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我实在是没钱，您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您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人，警察呀，我实在没钱。 警察说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哎，怎么让他走了？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好嘛，影响工作了，这个 对付过去了。 这位纯粹是耍赖， 怎么样？你学不学？学好了，这时候你走遍天下无阻挡。 我学他干嘛呀？这 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哦，这还有老师呢？ 我们单位有一哭老师。 哭老师 啊，他老哭啊，这地方老师的哭老师。 好家伙！ 啊， 这老师怎么着呢？ 我们老师有30多年哭的历史了。 哇，时间真不短。 那是人家知道怎么哭， 是吗？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吭气不哭，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哦，这还有理论。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对，都有同情心呢。 说特别是妇女。 妇女怎么了？ 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准犯晕。 在座的妇女您留神吧。 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啊，你给说说。 前几天 啊， 我们哭老师他妈死了。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不幸的事儿。哭老师高兴的直跳高。 怎么还高兴啊？ 行了，死了 死了， 行了，借机会能发笔小财啊。 他琢磨这个呢。 哎，他真有点办法。 是啊， 借死人发财。 哦， 他炸呀， 就用上这哭了。 我给你学一学 啊。怎么学？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好， 你这样 啊， 你是我妈。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那行，那行， 好不好？ 好嘞， 你就是我妈了啊。 哎， 你停在床板上了，停着。闭上眼。 闭上 了。死了啊。 死了。 真像那死的啊。 你这别着吧了，你这 啊，死了啊。 哎， 你瞧着我怎么炸财的啊。妈，您安息吧。 放心吧。 你说话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啊？ 哈，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啊？ 我把这茬忘了。 别远意，别远意。妈，您安息吧，您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们这一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2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呦，呵，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呀？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张科长，张科长，我爸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爸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妈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3间房那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我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3间房。您要解决3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3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3口人你住4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的。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你是活的死的？ 死的。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啊？ 他我瞧着我把这茬忘了。 你死的你这儿待着就好了嘛。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继续搭乘由司机韩涛为您驾驶的娱乐大篷车。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绘画艺术啊，雕塑艺术啊，建筑艺术等等等等，您可能想象不到，就连哭都能成为艺术。哭是怎样成为艺术的？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一段哭的艺术为您解答了这个问题。这段相声是由北京的相声名家王长友先生创作的，同时也是他最拿手的一段。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节目录制时，王长友先生却并没有说这段哭的艺术。问起原因，王先生说他的学生王千祥也能说这段哭的艺术，还是把它留给自己的学生说吧。而王千祥的表演也充分发挥了自己感情充沛、嗓音嘹亮的特点，向不同的哭一一加以掩饰，成为了这样一段优秀的以学为主的相声。下面请您欣赏这段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哭的艺术》。 干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定的规矩。 对，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得很有道理。 什么话呀？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哎，是有这么句话。 您就拿您来说吧。 我怎么样？ 您这一动一静全都有规矩在这管着呢。 是吗？ 啊，您就拿您这个到了夏天这个扇扇子吧。 扇扇子 就有规矩。